是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陷入无形、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一杯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危机，有时候爱情不能喝咖啡一句却爱回忆，有一段缘曲折，又何在伤心？我们走了我，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下次见面，那杯咖啡是见你的限定。下次见面，那些事情没话说，我听你。 在的脸，暖暖不会见。未来是一个圆圈，在你我无名之间，为我们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句点。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为你挡风雪，让你靠在我的脐边，分享每一个明天。牵个手去看见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照亮幸福的瞬间，好让我们看得更远。牵个手去看见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点亮生命的一切，绽放我们的喜悦，在爱你的每一天。我不敢再和未来演戏，但将你的爱写在永远不无云烟，静静的眼泪。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照亮幸福的瞬间，好让我们看得更远。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生命的一切绽放我们的喜悦，在爱你的每一天。在每一个夜里被你侵略，是我对你不了解，还是我不懂拒绝？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何必在乎我是谁，又何必如此虚伪？不会为你伤悲，为你憔悴。

总是把我清闲的优雅赶出街，就算该忍也要稍微拒绝，告诉我你要我怎样。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想打我请你用力，想念你到达天地，总爱听你说外语。 稍微拒绝，呵呵， 听不见你抓不住 baby， 恨不能时间都停住，这种感觉就像呵呵，连我都失去形容，看不见你抓住 很多地方啊，我们光是听别人描述，光是看别人的攻略，或者光靠自己的想象，真的是不真实的。因为所有的好与坏，都只有自己走出去才能够亲身体会，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听歌也同样如此。 我看着天空正像泡沫化，我想走走路并不想回家，没办法就在大马路边喝杯咖啡吧，想起你那一年站在雨中说吧，亲爱的，那些记忆现在都跑到哪？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你害怕大雨吗？是不是还留短头发？无聊的午后特别爱讲爱情的童话，你害怕大雨吗？我还记得在分手那天风很大，但再想不起那时候的话，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其实呢，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的时候有人陪，无助的时候有人帮，落泪的时候有人知，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一种非常温暖的事情了，而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感受。 我叫你的心红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因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时一哭却忘了明白是一种负担。将你的心剖成两半，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解脱也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后面也许是戒不掉的疤，而让爱出也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心跳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游目眩。 Oh man， 也请多给我一点点，你想我比我点我尺度无限。 Oh man， 别心跳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 我将你的心疼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 我将你的心剖成两半，一半是誓言，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解脱于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Oh man， 也许是戒不掉的疤，快让爱出也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也心它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

就像在安抚夏天。我很闲，刚刚正式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券，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女人青春像穿新鞋的下手绢，爱情啊像停止摇就往下掉的呼啦圈，而男人青春是天真后退的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我的恋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总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赢了，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手，看着球姿态有内心中穿越圈累的线。 把弯路走直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而把直路走弯是豁达的，因为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路不在脚下，而在心里。希望刚刚为你送上的每一首歌也都能够走进你的心里。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 总是一直无法入睡，思绪混乱的不到安慰，虽然没有觉得后悔，回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沉淀，孤单在我身上成为永远，爱的坚定却成为痛苦的纪念。

样，又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也默认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又黄，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任何事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感触心伤，不爱一生轻盈月月淡淡的酸，我会想他此刻过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扑面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前几节已经变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也默认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旧欢，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也默认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又黄，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只怕空忙一场。 还记得前两天和大家说到的因为行李超重里面装的全部都是母亲给摊的煎饼的那条新闻吗？那母亲做的煎饼让他的行李超重30斤，这位煎饼大叔也因此而走红。听说呢，除了煎饼之外，还有两大袋萝卜咸菜，一桶萝卜丁咸菜，一大袋牛蒡茶和一大盒土鸡蛋。他说临走的时候啊，老妈朝他的包里能装多少就装多少，满满的都是母亲的心意。那现在呢，元宵佳节也已经是过去了，很多人又已经开始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当中了，也希望新的一年带着这些满满的爱继续努力前行吧。 梦里梦外都看见你，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问你梦里梦外都是禁地，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哭泣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恨你恨你先讨厌自己，讨厌自己

忙着劈腿、压腿、吊嗓子，复习自己的表演曲目。那据了解呢，2017年中戏京剧系共招收了30名学生，考试的内容是剧目片段，要求每个学生会进行7到10分钟的剧目片段的展示。我们也知道，不光是中戏，还有北影、上戏等等很多学校，也会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明星，这一次呢参加到这次的考试当中。那究竟考试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大雨过后，霓虹的世界，半片吐司冷掉的咖啡，热闹的街，烤香肠的香味，想起远方你的眼。也许流浪是我的事业，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你忘了你的誓言。城市的屋顶都是天线，却收不到从前。飞机划过我头上的天，希望它为我带走一切。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你留下的世界一直破碎，我可以无所谓，只要你自觉无后悔，爱得更对。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如果时间能让思念继续宿醉，已幻灭的爱情至少有人还有幸福给你祝福。世界，我只记得你，你现在好吗？是不是能让我